在贵州遵义高方村的深溪湿地公园里，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已经停靠了几十艘船只，游客自觉排起了长队， 带着两个小孩出来玩一下，就在家附近开车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房在林中建，人在画中游。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的原味小镇最美偏坡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在将这里打造成一个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传统的诗和远方。当地文化旅游办负责人温颖： 我们以升级版乡场和传统村落为载体，以农业留住的乡愁、商业聚集的人气、文化提升的品味，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开花结果。 在安徽黎都砀山黎树王风景区，一棵棵老黎树枝干遒劲，叶茂繁盛，黄澄澄的苏黎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游客们徜徉在果香四溢的梨园之中，尽情地感受着果海绿洲的独特生态魅力。游客李鑫： 我们骑行50多公里来到砀山，进入这个园子以后，看到满树的梨，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特别好看。 在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社区，原有的农家石头房被改造成各具特色的时尚民宿，美丽的山海风景和古朴的农家小院备受游客青睐。客服中心负责人李佳佳： 民宿的入住率嘛，已经达到了100%，游客群体呢大多是以家庭为主啊，亲子出游这种为主。 这幅农民大田画呢非常的形象。 在江西萍乡的延北村，占地6亩的七彩稻田画格外醒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以迎国庆、感党恩、庆丰收为主题，当地还举办了农家特色小吃制作比拼、莲花血鸭烹饪比赛、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形式多样的文旅商贸活动。国庆假期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多人，销售额超过80万元。 国庆假期，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畅享美好假日，滋养精神根脉，涵养文化自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武汉东湖楚天台风景区，国庆假期每天6场编钟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纷纷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唱出对祖国的爱与祝福。在吉庆街的戏台上，杨贵妃、杨子荣、任堂会，一个个经典名剧中的角色轮番开唱，台下游客听得入迷，喝彩连连。 在国庆佳节期间，能够在这里欣赏到这样一场精彩专业的传统戏剧表演，非常开心，希望以后能够一直延续这样的活动吧。 在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舞狮、社工、太极之音等多重文化节目精彩纷呈， 感受到了太极拳的博大精深，优美灵动，更能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过这个洛神赋，也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悠久的历史文明，包括刚才大家看那个历史。 在安徽淮南市山南新区周吉坝公园，湖光秋色，空气清新，一群爱阅读的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共读活动。 我觉得今年国庆节我们可以到外面玩，可以看会课外书，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学习，今年过得很快乐。 浙江展览馆推出了中国新美育儿童美术双年展，展览负责人、浙江省美术特级教师朱国华说，孩子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 非常真实，是非常感人。在他们的那份质朴和天真当中，这颗种子慢慢地养成一份深厚的一份感情。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播出全国碳市场开闸，碳中和迈出关键一步。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 9月30号15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陆斌清等来了假期前全国碳市场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全国碳排放配额单日成交量847.44万吨，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至此，全国碳市场总成交配额达到1764.9万吨，成交额超过8亿元。

严查银行保险资金被挪用于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周年，八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人文教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用文化互通引领带动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前行。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河北台记者李文斌报道。 今年九月，在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上，一带一路沿线的800多件国内外非遗作品汇集交融，来自阿塞拜疆等地的经典文艺作品让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参加演出的中国戏曲学院学生韩嘉玲说， 对于我们青年演员来讲，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宣扬出去的同时呢，我们要接受外国的多样性文化，吸收他们营养的成分。 今年五月，国际博协藏品保护委员会第19届大会在我国举办，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藏品保护专家进行了交流。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说， 交流的过程中呢，很多的国外的专家呢也惊叹中国近年来在这个方面取得的这种进展和成绩，而且多元与包容在博物馆得到淋漓尽致的阐释，在国际交往中呢，可以说呢，中国的声音呢得到了充分表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作为连通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载体，教育正在为一带一路建设书写新的故事。2019年，在我国学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占比达到了54.1%。在刚刚闭幕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人文、教育等元素频繁出现。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副校长薛凤彩介绍，由53所中外职业院校组成的丝路工匠职业院校国际合作联盟和丝路学堂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就展现了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成果。 对于职业教育来讲，技能是无国界的，我们通过丝路工匠的国际技能大赛，那么各国学子在进行技能切磋的同时，也共促各国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引领也带动了一带一路建设扎实前行。以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为契机，在河北省廊坊市文旅产业招商对接会上，16个文旅和相关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200多亿元。正定海关关长李彦波说， 实行预约通关、随到随放、优先验放等有效举措，保障丝绸之路国际铁路物流动脉畅通无阻。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多年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形成了老一辈航天专家言传身教，新一代青年人才接续奋斗的人才培养链条，造就以孙家栋、叶培建、包卫民、李东、孙泽洲等为代表的科技领军人才群体，打造以嫦娥、神舟、北斗和嫦娥等为代表的大批高水平创新团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航天科技集团有计划坚持重大工程和重大研发项目，每推进一个阶段，人才就跟进一批，储备一批，建立了由院士、国家级专家、集团及院所级专家构成的专家队伍，打造了由型号两总、主任师、副主任师和主管师构成的型号研制骨干队伍，形成了以领军人才为引领、科技骨干为支撑、青年后辈为补充的验证人才梯队格局。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光电技术事业部主任王丽介绍， 不同的人才呢会设定不同的培养的方案，比如说对青年白领人才，他的年龄呢可能就是偏比如说30岁以下这样的人才呢，去给他设立他的方向，他也可以自己申请课题，这里边也会给他进行相对的一些资助。 目前型号两总中45岁以下占比超30%，技术研发队伍中45岁以下占比达83%。近年来，集团204名科技人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其中45岁及以下占1/3。集团公司每年拿出数千万元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探索性、前瞻性和颠覆性项目攻关，并在团队组建、助手配备、经费使用、薪酬激励等方面予以特殊政策支持， 并建立了重大荣誉表彰机制，而且还大力实施股权分红激励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设立了比如说有钱学森的青年基金，还有包括像35岁以下的、40岁以下的，申请到比如说集团公司的青年拔尖人才，他可以能够每年支持30万的额度，让个人在科研上或者是学术交流上能去作为一些经费的支持。我觉得这些政策呢，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让年轻人能够比较快的成才吧。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在这里奔跑跳跃，生存繁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今天播出雪山之王的回家路，采制总台记者唐子文、杜西蒙、葛修远。 这个声音来自于一只4岁多大的雪豹凌哲，今年3月被救助放归后，侯雪涵所在科研团队通过卫星项圈对它进行监测。 大概4个月内，它走了将近800公里，离我们放归的地点最远的位置有将近15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还要远一点。然后它现在返回到我们放归那个位点附近，逐渐趋向稳定。 从2007年开始，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石坤先后踏足新疆、四川、青海、甘肃、西藏，持续开展雪豹研究监测。 就在野外，你要发现它的痕迹，推断活动的情况，布设红外相机拍到它的影像，再去分析获得分布的数据，通过身体斑纹来识别个体，再推算它的种群密度。然后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也会去调查植被情况、猎物情况，来分析它生存所面临的一些威胁。 2013年，中国雪豹保护优先行动计划启动，开始全面系统对雪豹栖息地和种群进行调查监测。4年后，也就是2017年，在已建的26个雪豹自然保护区基础上，国家公园试点开始从更大空间尺度上对雪豹等野生动物栖息地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石坤发现，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 整体上来说，它栖息地逐渐向好，种群数量有所恢复，我们记录到的这个雪豹的频次啊都在增加。现在呢，国家推牧还草，使这个草场的情况有所恢复，它的猎物包括岩羊啊、北山羊啊、白唇鹿啊这些就已经回来了，所以雪豹的种群生存条件就已经大大的改善了。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看来，雪豹凌哲用自己足迹验证了其广阔栖息地内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成效。 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时常被说为是中华水塔，我们的生态好了，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中下游有充足的水源保障，至少是，所以说青藏高原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是全中国乃至亚洲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咱们全人类的事情。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0月4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0月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56例。截至10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456万4000剂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昨天通报，5号0点至17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呼尔果斯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3号报告的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丈夫，目前已转运至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科院深海所昨天消息，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近日开展了利用侧深测扫设备进行目标搜寻及地形探测、采集深渊海底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本等作业任务。这意味着奋斗者号已正式投入科考应用。 中国银联昨天发布最新数据，10月1号到4号，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为1.55万亿元，交易笔数为28.22亿笔，相比去年国庆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增幅为33.8%。 国铁集团昨天消息，国庆假期第5天返程客流增加，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 公安部交管局昨天消息，国庆假期第5天，截至16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秩序较好。 今天各地将陆续迎来客流返程高峰，京津冀、长三角等热点地区城市周边道路返程方向的交通流量保持高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行线上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多国政要发来视频送上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成就，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马耳他总统乔治维拉：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为马耳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做贡献，是马耳他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勤劳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来实现马耳他未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发展。我要向习近平主席致以热情的问候，祝愿你们健康、繁荣、幸福。 利比里亚总统维阿： 我代表利比里亚人民诚挚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利比里亚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所做的巨大贡献。中国是利比里亚真诚可靠的好朋友、好伙伴。 巴拿马副外长卡里索：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致以诚挚祝贺。我们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合作，在新冠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诸多问题和挑战之际，我们还将继续深化两国合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55,049例，达到2,357,5106例，死亡病例增加6303例，达到4,806,84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92,1564例，死亡704,84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9012例，新增死亡病例1711例。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5号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持负面态度人数占比分别为55%和56%，独立人士对两党的好感度下降负主要责任，独立人士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为35%，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为3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德·奥吉日前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 法国总理卡斯泰5号表示，坚决反对英国在脱欧后未按照脱欧协议允许欧盟渔船在其海域捕鱼，并请求欧盟方面支持法国。 载有俄罗斯一名宇航员和2名电影工作者的俄联盟 MS-19 飞船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5号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2名电影工作者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12天。2名电影工作者此行是为了拍摄故事片《挑战》，这将是电影史上首次有专业演员在太空拍片。 罗马尼亚议会5号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对总理克楚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案，执政不到10个月的克楚政府下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文琪、孙稳，主播魏东、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